比较没有再加什么限制啊。可是我的中医班我是希望同学能够有几点啊，就是我比较想要先叮咛同学的，就是我们这个班呢，如果要说门规的话啊，门规有两条啊，不要抄啊，这个就听一下就算了啊，你不守门规我也没办法把你怎么样的啊，就是门规有两条，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听了觉得困了，一定要趴下去睡。就是我教，因为中医课有的时候啊，一下子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就是说刚好那些症状讲一堆，又是你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听得实在是很乏味。那这个时候你想打瞌睡啊，我想这只是可祈求各位的一点同理心。你知道我在台上，我很怕看到学生这样子，你知道这样子，我那心会一直悬在那个学生的头上面。所以呢，请你大辣辣的就趴下去睡，睡饱了再起来，又是一条好汉啊。所以以前都是有要求几个助教要带头睡觉的嘛，对不对啊？那就是现在助教也是照样的，就是要睡的话就好好的带领同学趴下去睡啊。我非常认同上中医课是要睡觉的。那第二个算是门规啊，也算是对同学的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学了中医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之后啊，面对你的亲朋好友啊，不要去希望人家相信你。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关起门来讲中医的话，实在是有一些病哦，中医治得很好的，对不对？就当然，就对，我问对不对也不对啊。如果大家真的是初学者的话，是也不知道啊。就比如说，如果你照《伤寒论》的方法治感冒的话，对不对？那大概一场感冒，你如果打得快的话，20分钟就打完了，就医好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治疗速度，那是一般的人的尝试没有办法想象的。那这样子的一种疗效，或者是我今天的下半堂课呢，因为我这个班的存在是来自于同学的点菜单啊，就同学说他什么头痛啊、月经痛啊、什么哪里不舒服啊，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做一点小专题这样教教，那等到这些点菜单都处理完了，我们就可以散班了啊。所以我们这班一个月收一次学费啊，就是随时准备散班的一个状态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还有就是我等一下下半堂课，我说我因为我上个礼拜有同学跟我讲说想要学怎么医这个头昏晕眩啊，有那我就想说我们今天就来玩一玩头昏晕眩的医法。那你也会发现说，诶，我们这个头昏晕眩的医法，如果你用我们比较古方派的一些操作技巧来处理的话啊，真的医的是非常的好的。就是你可能看了20几个西医再加10几个中医，其实都不一定比你自己医的好。那当你有这样的医术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可能就会有一点台语说什么小掰是吧，就是就会有一点想要说你看我这么厉害啊，来拯救一下天下苍生。那你就会发现天下苍生没有让你拯救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新的容量，就是装不知道啊，我在家里面是很乖的，什么都不会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就是不要要求别人相信你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门规。那另外一个小小的地方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班呢，除了《伤寒论》的主轴之外啊，因为我觉得中医要把这个医术的基础学起来的话，《伤寒论》的方子还是要顺过一遍才行啊，因为那是最重要的骨干。因为你学会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的话，那简单来说，就是学《伤寒论》学一年可以有的医术呢，大概是你科班中医的10年功力吧，这是一定有的，这我不唬你。就《伤寒论》它有这么大的力道，所以基本功还是要学。可是 伤寒论的部分啊，比如说我下一个礼拜的课，我这个礼拜下礼拜都是赠送课啊，都没有再算学费的。我下一个礼拜呢，会教一下伤寒论的大纲。那就是我讲到伤寒论的东西的时候呢，那我是希望同学一定要一点都不能遗漏。比如说我下个礼拜上课要讲的东西，我其实有一个期望是希望同学整堂课从头到尾背下来，因为这就是最基本的这个中医的功夫哦。令狐冲学独孤九剑也是要背剑谱的，那这个最不是我说背下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上课讲的每一件事你都记得，不是逐字逐句那种背，就是我讲的每一件事，就是这个方在什么情况才能吃，那个方在什么情况才能吃，这个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因为伤寒论的方子是临床疗效最强的方，那相对来讲你开错了就一定会出人命的哦，这样子就是没有中药很温和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出人命的。所以讲到伤寒论的方子的时候，同学一定不可以开错药。好，那么当然我也会有一些方很悠闲的跟同学讲，这个方吃不好也吃不死啊，大家安心吃，对不对？这个那是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子啊，那另外算。但是伤寒论是一定要很仔细学的。可是除了伤寒论之外啊，其他有一些杂病的东西，比如说同学，有的同学他可能要我教他怎么医胸口痛心脏病，对不对？那你没有心脏病，那你就这堂课就睡过去就算了，你只要在笔记上面写几月几号有教心脏病就放着，二十年后得了再来看就好，对不对？就是你就录音档存在电脑里面嘛啊，就是反正就是日后再回忆就好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如果哪天教什么治头痛，你三十年来没有头痛过，你干嘛呀？就不要努力抄嘛，对不对？就记说几月几号教头痛，那你就这东西就放在那个录音档里面存档就好了。所以这个课除了伤寒论的骨干之外呢，其实我并不希望同学很用功，这样可以吗？啊，就是你没有用不到的。那像是有的女生她月经失调，那如果我们是男生的话，一辈子也遇不到啊，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放过吧啊，就几月几号叫月经失调，等到我老妈或者我女儿生病的时候再来医吧，啊，那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有一些要注意的，那有一些要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今天呢，第一堂课啊是要上这个最不学无术的课，就是把脉。那这个很多同学啊都会说什么，老师啊，我怎么办？我把脉把得很差。其实我听到这样的话啊，我的 OS 都是这样想，你把脉差，难道我把脉就不差吗？因为我们老实说啊，如果你是学张仲景医学，也就是所谓的伤寒派的话，基本上他的把脉的技术要求度很低，就是大概把得到就可以开药了。因为太多时候不是用脉象来决定你开药的内容，而是用症状来决定，就痛啊，看你痛哪里啊之类的，就是不一定完全要靠把脉的。所以我今天教了把脉之后，如果日后我上了伤寒论的话，我就会蛮期待各位同学的把脉技术是一日千里的退步啊，因为用不到嘛，就算了嘛。就像学针灸也是一样啊，人生360几个穴道背得牢牢，到最后发现针来针去只剩那么八个穴而已，对不对？这是常常会有的事情。所以我说我姑且教教把脉，让同学来玩一玩。那这种听起来很胡混的课啊，那我就说如果有高手在场的话，你就可以离场了啊。这个课真的不是给这什么中医高手来增加功力用的，好不好？所以大家都是不会的人啊，那就好歹让你知道脉在这里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第一堂课就来教教把脉，那第二堂课呢，我们就有同学的点菜，我来教教怎么治晕眩。好，那么把脉呢，我先在黑板上稍微画一下好了。画个右手，姑且画一个手，我手这边有个粗粗的骨头，对不对？学你拿着，我来比给同学看。你拿，帮我拿麦克风。同学，你看啊， 你的手掌这边有一个比较突突的骨头，那你先用你的左手从你的右手从后面扣过来啊，拿你左手的中指摸到这个突突的骨头，有没有摸到？然后呢，你从这个地方扣进来啊，平平的贴着你的皮肤往下面有一点点用力，有没有觉得有一个血管在跳啊？好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对准这个突突的骨头啊，摸到了血管的跳动呢，这个脉在位置上面我们称之为关。然后呢，上面一个我们叫做寸，下面一个叫做尺，也就是寸部呢是看你的上焦啊，焦就好像是人的身体像一个大的笼子一样，最上面的笼子，关是后你的中焦，那尺呢是后你的下焦啊。那这个同学，你们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摸到自己的脉在跳动了啊？那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呢，也不是中国人的习惯，说不定地球人真的有这个倾向，就是说右手呢是比较属于人的气氛，写一下，因为要预计是初学者，每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左手呢，红笔，是一个人的血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啊，它的这个脉象的跳动，右手比较呈现你的气的状况，左手比较呈现你血的状况。那么请问一下，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应啊，如果是气的这一边的上焦是什么东西啊？是肺，对不对？然后呢，气的这边的中焦是什么呢？是脾胃嘛。那气的这一边啊，如果说下焦的话就是肾，那这个肾的话呢比较是内分泌的肾，因为泌尿系的肾把左边的手啊。然后呢，至于说我们的大小肠啊，大肠呢有人说把这里，有人说把这里，因为以五脏六腑的表里关系，肺与大肠相表里，对不对？所以你把肺会把得到大肠的状况，可是呢以位置来讲，大肠比较下面，对不对？所以大肠的话，它又会呈现在右尺，又会呈现在右寸。那基本上以各位以及我本人粗糙的把脉功力呢，大概右尺跟右寸都不会把得很清楚，你现在摸起来就觉得脉象已经很模糊了，对不对？那既然大家都觉得很模糊，那就算了嘛，用问诊的嘛，对不对？你便秘几天了，用问的就好了。如果你便秘很多天啊，那还真的把得到。就是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啊，当然要同学站起来说我便秘好像有点可怜哦，只是如果你便秘很多天的话啊，你就会把到你的这个右尺的部位啊，这个无名指扣到的这个地方啊，你会把它到底下有硬硬的一坨的脉象哦，或者是你痔疮快要发作的时候啊，你就会把得到你的右手的下焦脉好像有什么东西尖尖的，就是那个脉啊，好像所谓尖尖的脉就是上火的脉，那个把的感觉好像是有一隔着一张你的这张纸是你的皮肤的话，好像有一根圆珠笔在底下这样戳戳戳的感觉，就是如果哪个地方有上火的话，就会轻轻贴着皮肤就会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尖尖的脉在戳戳戳。好，那我们再来说左手，左手的上部寸呢是把心脏，对不对？因为血嘛，血的上面位置的脏是心，是不是？那左关是把什么呀？左关是把肝胆啊。那左尺呢，左尺是把也是肾，但是是比较是泌尿系统的肾啊，不对，泌尿系统啊。那至于小肠也是有可能对应到上面，有可能对应到下面。那这样子我们说把脉啊，把一个人的寸关尺 这样三个手指头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如果你是不是很老手的学医的人哈，我们通常帮别人把脉是只出右手不出左手，帮自己把脉就两个手护法嘛，就这样扣着这样把比较轻松。可是帮别人把的话，通常我们只出右手，那是因为啊，我们在中医的这个操作过程里头，一直会遇到一个蛮奇怪的现象，叫做传气，就是对方有什么不对劲哦，他那个不对劲的能量会在你把脉的时候传到你的身体里面来。那通常人的左手对于这方面的抵抗力比较弱，就是说如果别人正在感冒重感冒，你用左手帮人家把脉五分钟，他什么症状你都有了，这是常常有的。所以中医哦，很难把这个什么感冒这种东西想象成是一只一只的英文说的 virus， 因为我们中有传气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在感觉上会觉得疾病是非常能量上的东西。那怎么样避免传气呢？第一个是初学者少用左手把，那第二个就是你在手伸出去的时候呢，心里面要想，我不关心你，你的死活是你家的事。那真的有效哦，就是不要那样很用力很用力哦，太投入，不要太投入，把脉要很冷淡的，不然会受伤，好不好？就是要心情上要很冷淡，对不对？个人造业个人担哦，随便摆吧，好，这样的心情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了寸关尺的位置之外呢，我们把脉呢还要学一个东西，就是浮中沉。这个把脉的时候用力的方法呢有三个程度，就是第一个是你的手指头呢只是轻轻的贴在那个脉的皮肤上面，这叫做浮取。那这个浮取是干什么呀？就是当你在把脉，比如说以后下堂课要讲到的《伤寒论》六经辨证，如果一个人他刚刚外感的时候，他的感冒他才刚着凉啊，那个感冒还在人体的最表层，那你的身体的那个正气呢就会想要冲到表面把那个邪气逼出去，所以你就会好像才刚刚摸到这个皮肤就觉得已经感觉到一整片脉在跳动了。但是一般没有这种刚刚感冒的人，一正常的人来讲的话，他的脉是没有那么浅的。或者是你正在哪个脏腑正在大上火的时候，你可能一沾到皮肤就感觉到那个跳动。但是呢，如果你那个脏平常没什么事的时候，通常刚贴到皮肤浮取的时候是摸不到什么的。然后要稍微大家挂着自己的手啊，稍微往里面按一点才会感觉到那个跳动，对不对？一般来讲是这样。然后往肉里面按一些些，这个是中取。然后呢往骨头边边按到你那个整个脉好像被你按断掉一样啊，就是贴到骨头上面，这叫沉取。好，那我待会儿会举几个例子让同学来学一下。然后那说到脉象，还有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五脏的脉象跟四季的脉象。就是你想啊，我们大家都是共享同样一个地球啊，所以人体的很多状况是会跟这个地球上面的现象有一些同步同调的现象的。那我们说五脏的脉啊，不如我先说四季的脉好了。这个春天的脉跟夏天的脉跟秋天的脉跟冬天的脉有什么不一样啊？同学我们想象啊，河流在四季之中它的流动是如何的变化的。就是春天的时候雪刚刚融化，河流里面开始有涓涓细流，对不对？那个水一点点开始出来，然后越来越多的水，到了夏天的时候水会比较旺盛，对不对？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水位又会开始降低了。那你如果把我们的血管啊感觉成一个承载这个流水的一个管子的话，其实人类的身体有类似的现象，也就是人类的血管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是收得最紧，沉在最底下的，然后呢到春天的时候开始水量比较多了， 那水量比较多，而这个水管子啊，当你的水量变多，这个水管会慢慢慢慢的被你的血撑大，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里面的水压啊，要把这个细细沉沉的血管慢慢撑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脉象会被我们称之为弦脉，好像一根琴弦一样。同学能够想象吗？就是那根血管还没有被撑开嘛，所以比较细，可是因为水压在加大中，所以会有一点勒得紧紧的感觉，就拔起来像一根琴弦一样。那么夏天的时候呢，这个血的流量比较大，像河流流水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就是人到了夏天的时候，脉的跳动会比较的稍微比较宽，比较流量大的那个感觉，我们叫红脉。那秋天呢，好像血管在夏天已经撑大了，可是水呢已经开始在降低了，所以这个脉就会有一种外面是浮浮的，里面是空空的，所以秋天我们称之为浮脉，或者是古书上面有写毛脉的，好像摸毛一样，就是把呢是把得到血管很宽，可是呢按下去里面空空的，好像这个脉就是一片浮在上面的东西。那到冬天的话呢，就是沉脉啊，也有人称之为实脉，就是冬天的话脉是天气冷，人的营养都要往内收啊，所以脉是沉下去的。那这个是四季的脉象，而这四季的脉象呢，以中国人五行的对应来讲的话，其实通常肝脉是比较弦的，心脉是比较红的，肺脉是比较毛的，然后肾脉是比较沉的，这是一个通常的现象。所以你如果把脉觉得说，诶，我的这个手啊好像左手的脉，左手的左关这个肝胆脉拔起来比右手的弦一点，那是正常，这样懂吗？因为五脏各自有它自己的调性。那至于脾胃啊，脾胃这个东西，五行里头金木水火土啊，脾胃属土嘛，是不是？那土这个东西就是什么都有一点，所以没特色，就是没有特色的脉就是脾胃的脉。所以通常正常的人来讲的话，是右关脾胃的脉是拔起来，它那个跳动哦，会有一种，就如果你有一些，如果有一些比较，一般脉的跳动啊，如果是好像啪啪啪啪这样的话，那脾胃脉就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软绵绵的感觉。所以脾胃脉我们一般俗说就缓脉，就是比较没有特色。那么但是呢，人体啊的生死是要看脾胃脉来决定的。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就是说这个人他有胃气，就是脾胃脉还把得到的时候呢，这个人大概还能活几天。如果脾胃脉已经没有的话，这个人就要死翘翘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个胃气这么重要呢？我们西方人会说人活或者死是看心脏的跳动，对不对？可是以后我在教几个方的时候会跟同学讲到中国人的观点，就是中国人认为心脏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够跳动啊，是因为在人的足阳明胃经上面有一个络脉，那个络脉叫做虚里，就是人的胃经有一个分叉，那个分叉提供能量给肉体的心脏跳动。所以在通常是人的这个左边的乳房下面哦，感觉到那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中国人说那是虚里跳动。一般来讲那个摸起来的感觉应该是很微弱的，如果你的虚里是完全摸不到跳动，或者是跳动的非常强烈，都代表你这个肉体的心脏有问题啊。这是这个虚，这是胃里头的能量从虚里这个分叉出去提供心脏的跳动，所以人的生死中国人是把脾胃的脉。那你说心脉跟肾脉没有了的话会怎么样呢？人会死吗？不一定。心脉没有的人会失神，答非所问。肾脉没有的人会失智，做事情像鬼打墙一样，都在那边自己把自己搞失败，还不一定会死啊，只是活得很痛苦而已。那这个那当这个胃气没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种死人的死亡的死脉啊。中国人的死脉叫做真脏脉， 这些同学都随便听听哦，不要太努力了。丁宇学，你奶奶也快死了嘛，对不对？就回去把一下哈，有的话跟同学分享一下。那这个真脏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啊，我们这个脉象之所以拔起来会觉得寸关尺左右手都差不多啊，是因为有一个胃脾胃之气，这个土气啊，在中间调和这个东西。那一旦调和它的东西没有掉了之后呢，那个肝脉呢就会闲得好像一个摸一个刀背一样那么闲，就是你知道，就是好像在摸一个刀背一样那么闲。那心脉就会整个浮起来，那个红的感觉会很夸张。那肺脉就会整个看起来好像一整片都浮起来，然后肾脉就沉在很底很底，就是每一个脉都呈现它非常极端的那个本脏的那个象。那这个时候真脏脉出来，人就要完蛋了啊！所以中国人就是说，要这个生死关头要如何补脾胃之气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脉学上来讲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大约的，因为其实中国人的脉学有很多家派，我现在是讲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啊，就是大约可以参考就好了。像《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那个时代把脉根本不是把这个手啊，他们是这里也摸，这里也摸，这里也摸，是全身上下在摸的啊，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脉把脉法现在已经失传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希望同学，你隔壁的都是你做的还算熟人，大家彼此知道一下彼此的脉象，还不会有太尴尬的画面出现啊。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学这个中医的这个啊把脉实习了。我从前，我记得好像是十年前吧，我学把脉不久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小诗，就是我自己对于把脉的感觉。糟糕，上中医课还要花这种闲时间写诗吗？不过我心情上是这样子啊，就是啊，不想写啊，我这样讲，反正我那首小小的五言绝句的最后两句是“只端听故事，医者把言吞”，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把脉哦，就会把到人家一些不太方便外人知道的事，然后你就必须要装不知道。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啦。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脉的第一课，就请各位同学左右前后互把。第一课呢，好像在教英文绘画。第一句是：“你今天吃饱了没呀？”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请各位把自己以及把彼此的右手的关脉，把脾胃脉，因为今天同学这样子啊，下了班赶过来上课，有些人说不定晚饭是没吃的哦，你不要告诉别人哦，保密，我希望你是被拔出来啊、哦。那如果呢，你晚饭是吃得很饱很饱的坐在这里的话，那应该你的这个右关脉呢会比较扎实一点。然后如果晚饭是吃得很完全空的肚子来的，那你的右关脉应该会虚一点，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那这个当把脉的第一课很好啊，所以请各位同学鉴别你的前后左右，他今天晚饭吃得如何，然后再跟他做确认，看有没有正确，好不好？同学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人没有吃饭就来上课的检举，用脉象检举出来的，有没有啊？有没有人检举成功的啊？啊？哦，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没关系。你的可能哦，待会儿可能我待会儿就要把腹股埋，你可能会把得到，等一下的。哎，助教也不要闲着啊，去练练啊。没有吃很饱啊，好了，同学啊，现在还没有下课，上课中时间紧迫，所以呢，第一个这个基本的把脉的绘画的游戏啊， 这个 conversation 大家进行的如何啦？怎么样？有没有鉴别出这个人吃的饱不饱、饿不饿呀？不是很饱，就大家每个人都只吃七分饱，所以大家摸起来都是既不饱也不饿，是不是？你的很饱。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不要举自己，你就举你旁边的，你刚刚拔到的，有拔到吃得很饱的人举个手，我看。就是脉很扎实，就会觉得很清楚那个脉。有啊，那你有拔到你旁边的同学是完全饿着肚子来的，举个手。来举手啊，有。对，那你拔到没？很虚啊，那举个手看一下，不要大家不举手啊，没成就感。就你拔到你同学很饿很饿的来的举手啊。好，那待会儿你们，如果同学你觉得不是，如果呀，怎么你们都自己讲话不理我了？算了，这课我陪你们混，你们爱怎么混就怎么混啊，没有关系，我早就已经寥落去了啊。这个，所以呢，待会儿如果你们有什么把不清楚的啊，刚刚有几个同学是把得到很饱的，然后有几个同学是把到完全是饿着肚子来的，那你们记得他的位置，到了下课就扑过去把一下，知道吧？啊，所以啊，扑过去把一下听起来很不雅观，难怪大人要说号脉啊，要号一下。那这个，所以第一课姑且是这样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左手的关脉，那左手的关脉呢，我要你们把什么了啊，就是把脉的这个身体对话第二句，你三天内生过气吗？哦，就是因为啊，人一生气啊，这个左关脉这个肝脉就会有上火的脉，就是它那个底下会有一个尖尖的脉戳上来，就是你贴到皮肤不要太深，就会觉得有一个点这样戳上来，然后三天，如果你的身体还算好的话，三天之中它会慢慢的平复下去，所以应该是三天内生过的闷气都还拔得出来，就你如果当天你生气，你就已经摔桌子砸椅子，那可能拔不到，已经散掉了，但是如果你是生气之后这样子憋那一下的话，那个脉可以维持三天，所以各位同学，把彼此的左关第二句，你三天内生过气吗？好不好？看有没有尖尖的浮脉啊。当然，如果你工作压力大，很焦虑，什么小孩不乖，丈夫外遇，这也会肝脉尖尖的了啊，就差不多意思，就会有。来，各位同学，赶快彼此互拔一下。没有生气也可能拔得到了，就肝火旺嘛，最近吃太多炸鸡块了啊。左手的关脉啊，好好的摸啊。好了，有没有人被检举出来生过气的啊？有啊，看到没，待会下课的时候扑过去拔一下啊。好，各位同学怎么样，大家心灵环保好不好，脾气好不好，三天内生过气人多不多？有吗？好啊，接下来呢，这个左关跟右关的互动关系呢，我要跟各位同学讲两种脉啊，同学听一下，然后彼此把一把好不好，如果有检举出来的也赶快举手啊，主动把这个好的教材白老鼠供出来给大家玩啊。首先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啊，你们把自己，大概一般的人把自己会感觉出来，就是脾胃脉啊，就是右关呢是比较没有特色的，然后呢通常肝胆脉是比较咸一点的啊，就是肝胆脉通常来讲是比较咸一点的，但是今年学把脉都大家比较吃亏，因为今年的年气来讲，五运六气来讲是湿气比较重的一年，所以呢今年通常脉象是比较糊的，所以今年把脉如果能把得准的话，其他年你就把得都很准了啊。 那这个通常来讲，我们说肝胆的脉应该是被脾胃脉弦的，可是现在呢，你去把对方的两只手，你去找有没有人他的右关这个脾胃脉啊，反而比他的肝胆脉弦的。这样的状况呢，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说的肝胆呢，尤其是肝脏，还包括很多人的神经的状态。那我要说的这个，如果这个脾胃脉拔起来啊，反而是比较弦的，也就是本来应该在肝胆的脉，怎么出现在脾胃啦？这个中国人叫做肝承脾木克土，就是肝承脾，就是你的木啊去欺负你的土啦，木克土。这种状况，因为藏象学啊，在五行来讲，那个五行的象征符号虽然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但它有它的一定的正确性啊。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肝脏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他特别会去欺负你的消化轴，也就是脾胃。那如果你能够把到这个肝，就是脾胃脉反而比肝胆脉弦的，那通常这个人啊，一般来讲会有什么症状呢？就是他会好像消化，就是他比如说这样子好了，比如说工作压力一大就拉肚子，有这种人吧，就工作压力大就很容易拉肚子，就神经一有压力，肝胆这边压力会马上传到消化轴，或者是这个吃了饭之后，好像这个东西就一直荡在这边下不去，他的身体里面好像这个地方吃了东西，然后下面一段都不做事，你知道，就乱乱的，就是消化上面的混乱啊。那在这个消化上的混乱呢，以后我们讲到少阳病的时候有更完整的论述，但是少阳病是张仲景六经辩证啊，以后再教。但是眼前这个压力一大，心情一坏，就整个肠胃都荡掉的这种肝承脾木克土的脉，来，同学来给我检举几支出来，好，拜托一下。右关反而比左关要弦，封起来细细的，好像勒一条线，好像其他线是右关比左关小，而且还有细细的，光是起来没有，要细而已。好吧，不要是绷得紧紧的一条，就是像吉他的弦一样那种感觉，那个手感，好不好？把看，就不要口说无凭，检举出来，你还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现象，就你是不是一个精神压力很大，就是焦虑到胃口变得很烂的人，至少要问一问，好不好啊？跟你讲，你说你感觉不出来。我要你用比较的，就左右手不一样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只比较闲，你懂我吧？而且我在教的时候都是用比较级在说。形状是感觉出来的，形状是感觉出来的。今年比较糊，但是还是有形状。你稍微放松，放松，然后把会感觉出形状的。好啊，就通常啊，那个脉比较弦的人哦，在个性上面，这个弦哈，不是悠闲的弦，脉比较弦的人，通常在个性上面是比较紧绷一点啦，就是比较神经质一点。那弦到比较极点会怎么样呢？会分叉，会达到两条，就是他压抑的太多了啊，所以有太多不能表达的愤怒，然后他脸上还要装笑脸，那脉会分两条，人格也分两条了。那这个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说，当一个人的精神紧张的时候呢，他自律神经失调，会欺负到消化轴，这不是废话嘛，对不对？不要把脉你也知道嘛，他跟你多聊几句你也听得出来啊，所以望闻问切嘛，有的时候那个人的毛病你跟他聊两句话就知道了，你也不用把了，是不是？那这个望闻问切嘛，贴是最后嘛，是不是？所以 就是对方什么都不讲，都不告诉你啊，已经处于聋哑状态的时候才要把脉嘛，是不是？那这个接下来我就说，肝胆脉可以这样子欺负脾胃啊，那脾胃可不可以欺负肝胆呢？可以。我跟你讲，这个中医有一句话啊，叫做湿阻中焦，就是这个人啊，他可能呢一直以来啊，为了现代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观点，所以他每天餐前餐后都吃水果，然后夏天要吃刨冰，冬天喝可乐，就他身体里面堆了很多很多的湿气，就是那种生生冷冷的那种生菜生水果吃很多。那当他的这个脾胃这边太湿的时候啊，会变成他的肝脏的整个代谢呢也被这个湿气闷住，闷住了会怎么样啊，就变成一道名菜肥鹅肝啊，脂肪肝啦。就是当你的脾胃太湿的时候呢，你的肝胆脉呢会变成一个脂肪肝的脉象。那脂肪肝的脉象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照理说在六脉之中啊，左关也就是肝胆的脉应该是比较勒起来像弦一样的，可是因为它已经被湿气闷成脂肪肝了，它弦不动了，所以呢一个脂肪肝的脉象啊，它是左手的关脉拔起来呢会沉沉的，好像你俯取取不到，中取也取不到，沉取的时候觉得诶好像底下有一个小小的馒头还是土墩的感觉，就是左手这里有一个脉象把不到弦的感觉，一直把到底才有一个一坨泥巴的感觉，一坨馒头的感觉，这个沉在河底的馒头呢就是脂肪肝的脉象，好不好？同学拔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拔到一个不咸但是一坨沉沉的肝胆脉？大声拔一下，抓几只河肥鹅肝出来啊，抓得出来我就教你怎么医啊，抓不出来就算了。左关沉沉的一坨，叫助教印证啊，我很讨厌跟人家搭手。好，你是脂肪肝还是晕眩？就是你那个脉是滑脉，它的一坨有一点滑，就是按下去那坨有一点，你按下去是左下，滑脉是痰，热痰存在。那这边这位同学他的脉是沉沉的，又有点带这个滑，所以我问他说你是脂肪肝还是晕眩，因为滑脉有可能是发成晕眩，就肝胆那边有痰塞在那边。中医的痰是这样子，我们人体里面的水分啊应该是被我们的生命能 lifetron 充塞的，如果你的生命能稀薄了，你身体里面哪一个组织里面的水分有一点像是死水的话就叫痰，就这样，就是你身体里面有一些水分里头但是没有足够的生命力在里面，那就叫痰。所以像痰症的话，像五十肩也是很标准的痰症哦，就是他身体的关节里面很多液体已经变死水了啊。那这痰症我以后还要开很多个专题才能讲完啊，今天先待会下一堂课先讲一点点。好，接下来啊我要等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拔出肥鹅肝啊，举个手。只有一个啊，也有啊。好，那丁助教，既然有肥鹅肝，那你抄个十批散在上面，方剂学，知音方剂学。十批散里面它是加生姜大枣煎的啊，那你就加一定比例的科学中药好了。十批散要你查后面的目录索引，就是这个 如果你打到你有这个因为湿气造成的脂肪肝啊，因为也有一些脂肪肝是淤血造成的，淤血造成的要另外算哈，就是淤血的脂肪肝可能是你的脉哦很咸又很沉，然后呢，但是西医在验你的数据的时候告诉你你有脂肪肝那种，那个有另外一个方，就是要疏肝并且化淤血的。但是如果是湿气造成的脂肪肝呢，有一个方叫做石皮散，那你到药局去请他把这些药加在一起打成药粉，然后每天饭前吃个几公克，那常年累月这样吃，脂肪肝就会好起来了，好不好啊？这很好医的，因为脂肪肝的阶段都很好医，它到了十年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忽然变肝硬化就比较难医了啊、哦。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都还是只要把脾胃的湿气去掉，那你的肝胆就会比较舒服啊，脂肪肝就可以消散了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大家把一个脉，还是把左关啊，还是把左关的肝胆脉。请问各位同学，你能不能把到一个人的左关脉啊？是弦脉，弦到非常非常硬邦邦的，非常硬邦邦的弦脉，就是软绵绵的不算，就是那条琴弦啊，勒住的感觉很硬，很硬的弦脉。好，很硬的弦脉如果把不到的话，我再问你们，有没有办法在左关哈把到他的那个肝脉上面哈，好像结了疤一样，有一个硬壳子的，就是这两种脉都是常年累月忍气吞声的苦命人小媳妇脉啊。但是这个脉呢，通常是在中年男人身上把到。你知道，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男女关系不同古代啊，现在都是那个女生啊，都是爱讲什么什么都敢讲啊，骂丈夫骂小孩，然后呢那个老公就在家里面什么都不敢讲，然后看着电视啪抱青筋，对不对？对不对？那太太在家里面明明是我老公，也要抱着就要在老公面前说裴隆俊好帅哦，老公啪抱个几百个青筋啊，就在家里面不断受这种无形的攻击啊，就是忍气吞声到很累积了很多，那个肝脉就会弦到非常非常的硬，那或者是甚至是肝脉上面好像有结了一层硬的皮一样，硬硬的一块哦，把得到那个肝脉上面有硬块的，那个我姑且称它为隔脉，好像上面有皮革一样，但这不是标准隔脉啊，就是借来用一下，就是常年生气的。那我从前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开的中医诊所去玩哈，然后呢就有一个老太太来做针灸啊，那我就把了她左手诶一搭手把到这个肝脉，嗯，是这个已经形成这个一块皮革的样子，我就说哎呀你是忍气吞声了三十几年哦，然后那老太太就觉得哇遇到知音了，哇好可怜啊。就是如果你的肝脉啊已经硬到那个样子的话，一般市面上那个疏肝解郁的药已经对你没有用了，就一般疏肝解郁的药什么加味逍遥散加味姑嫂丸啊，那个是你刚开始生气就吃就可以，但是你已经到这种程度就不太行了，到这种程度要用什么，要用鳖甲磨成的粉啊，鳖甲乌龟壳鳖甲磨成的粉才能治疗这个超级常年大肝郁啊，就鳖甲磨成粉，那每天吃个三四公克这样子。这石皮散就是这些药呢，你去请中药行啊，照这个比例抓了，然后中药行都有打粉机，加打成粉，那你就每天饭前这样子焯一个汤匙，然后用热开水吞下去，然后焯是说捞起来的意思，捞。用，对不起，我现在很多专业词汇都要跟同学耳朵重新做一个适应啊，对不起。这个就是你捞个一个汤匙，用热开水吞下去，那记得就是青菜水果少吃啊，就是不要让脾胃太湿，那这样子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肥鹅肝就可以医好了啊。 可以啊。哦，对了，石皮伞原来治的东西其实是女人哈，站久了容易脚肿啊。它是一个抽水的方子啊，就是有些女生她站的久了脚会肿肿，对不对？那就用这个方子啊，它可以，它同时补脾阳跟补肾阳，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水把它带起来抽掉啊，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方。好，再来我们再来拔一个脉就下课了啊。啊哦，对，脾阳跟肾阳，就是阴是物质嘛，阳是能量嘛。你说滋阴的药就是很营养很营养的药，补阳的药就是会让你能量加强的药啊。我们再拔一个右齿，右齿应该是有人有，右齿完全拔不到脉，或者是整个脉是浮大的，右手的齿脉就是右边的肾完全拔不到啊，苦命啊。因为右齿脉是这样子啊，右齿脉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人在很虚很虚的时候啊，脉有时候会浮起来很清楚，所以拔不到跟浮起来很大条都是很虚啊。那这个右齿拔不到的话，就是这人就有点可怜了，因为我们说五脏与情志，肾脏里面是藏一个人的志气的，那右齿没有的人就是不得志之人，就是工作的单位不是我喜欢的工作，嫁的老公不是我喜欢的男人，生的小孩不是我喜欢的小孩啊，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右齿容易没有掉啊，就是不得志的一个状态，右齿不容易。当然也有说，你是人太虚了，你这还不能叫没有，你有，但是你是太虚，你是虚劳脉，还好。我原来还以为你身上拔得到腹股脉的，结果没拔到。腹股脉就是得过癌症的人都会有那个脉象，结果你拔不太出来。好，那我们再拔两，我们再说一两个脉好不好？我再跟大家讲虚劳脉跟阴实脉，我们就下课好不好？啊，下课回来我们来教治头昏啊。这个，我现在来说一个啊，虚劳脉，张仲景的这个《金匮要略》啊，里头讲到虚劳。他说一个人的脉是脉大为劳，大小的大，急虚亦为劳，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身体啊，他的气虚血虚啊，已经整个人都已经好像能量上已经要垮掉的时候啊，营养也不行了的时候，虚劳脉会呈现成两个状况，一个是这个人的脉很弱，几乎拔不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人的脉啊会很宽大，就是一般的脉你拔得到一条，对不对？一般的脉拔起来像是意大利面的天使面的话，那你这个拔虚劳脉的人，他的脉拔起来像是宽扁面啊，就是 pasta 跟 linguine 的差别啊。那如果一个人的脉你能够拔到又宽又扁的脉的话，那这个人你知道虚劳的人通常会怎么样？通常他的淋巴会肿，他会淋巴会结坨坨，因为当一个人的身体气血这么不够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开始好像流得很慢的河流会堆东西，所以虚劳之后人就开始淋巴会有坨坨开始出来了。所以同学左右拔拔，你们有没有人有虚劳啊？很虚的或者是很宽很扁的。左右都可以，虚劳是全身性的，随便。没关系，下课要助教陪你们玩，我要省点事哦。好啊， 男子平人卖大为牢，急需义为牢。好，这句话讲完了。我们再讲两种再下课啊，对不起，我现在是想要在这个所谓的免费赠送题，就什么都给你们，就可以说再见了啊，教室坐不下这么多人。那再来，我们来打一个很重要的脉，叫做因时脉。因时脉就是这个人的体质呢是比较接近身上会长肿瘤的体质。那因时脉怎么把呢？就是你啊，浮中沉，你这个人的脉是这样子，浮取没有哎，中取没有哎，沉取也觉得哎好像没有哎，可是你完全压到他骨头的时候，会忽然觉得他在贴着骨头的地方那个脉非常有力量，这叫腹股脉，也叫因时脉，就是得过癌病的人或者将要得癌病的人就会把得到因时脉。那大家不敢伸手了是吧？哦，就是如腹股之区的腹股。腹股脉就是浮取、中取甚至沉取到一半都把不到，但是按到贴到骨头的地方，你忽然觉得它的脉很有力。随便啊，哪里有就哪里癌症啊，两只手都这样。对，因为就是哪里把到因时脉，就可能癌细胞比较在那里这样。那当然喉癌的话就会比这个寸还要再高一点，脑癌就更高一点。那如果好，我都随便说几个，你们把着玩玩好不好，因为我已经要赶着下课了啊。就是这个，如果一个人是支气管啊发炎，就是咳嗽啊，支气管发炎的时候，你在寸脉这边会把得到几个树枝状的小细细的脉，就在寸脉原来那个血管上面还把得到几个树枝状的小脉，那是支气管发炎。然后还有呢，左关这个肝胆脉哈，如果你是工作的很劳累，可是呢，怎么讲？工作压力很大，然后造成睡不好这样的状况，这种的熬夜熬成习惯变成失眠的话，这种的失眠通常是肝胆脉会把到一个状态是浮细的脉。如果你左关把到浮细的脉的话，那就是酸痛颈的酸枣仁汤症啊。如果你把得到的话，我等一下教你怎么开药，但是如果把不到就算了，就是浮，就是很，不是我说弦脉还有一定的粗度啊，这个浮细的脉比弦脉其实还要再细一点，就是一根很细的东西，但是你一贴到皮肤就把得到。有没有人左关把得到浮细的脉？有啊，但是要细细一条哦，大就不算。你如果一贴到就跳，脉大很大，那是血虚，那是当归补血汤的脉。如果你是整片整片的脉跳得很大，那是血虚的脉啊。那这个，但是细细的一条在上面，那是失眠的脉。那当然还有一种失眠的脉，中国人说人呐、要阴阳调和，心肾相交，人才能睡觉。那心肾不交的话，就是他的左寸跟他的右尺，就是左边的心跟右边的尺呢，你拔起来好像两个不同的人的脉一样。就是差别太大，代表他的心跟肾他的能量是没有相通的，就是左寸右尺如果他的脉象差别非常大的话，通常这个人也会很难睡。那这时候就要用一些交心肾的法来治疗。那这个治失眠我们以后什么时候等到我收到菜单了再来说啊，今天我们治头昏啊。那所以呢，我是非常饥渴的，想要下课去休息了啦，所以就大家休息2分钟，大家抢厕所，然后有机会就大家彼此互拔一下，好不好啊？就是把刚刚讲的东西摸一摸，熟练一下啊，练一下。